上空座椅，点亮起这故事，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，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，好后悔，好伤心，想重来行不行？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，好后悔，好伤心，谁把我搬回去？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，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想重来行不行？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，好后悔，好伤心，谁把我放回去？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，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五月天带来的《时光机》。五月天应该算是现在的商业市场上最当红的乐团和歌手，他们的唱片不愁卖，他们的演唱会也常常爆满。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一个地下到主流的时间，那是1997年、1998年。很多人都爱五月天，他们和五月天一样，认为摇滚乐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魏雪曼，她现在已经没有再以歌手的身份在乐坛来发展了，现在更多时候她是一个低调的声乐指导老师。魏雪曼，小心轻放。 可能月亮太好看，哦月牙，你的手握紧握，我的好紧张。突如其来的浪漫，我们比起朋友多了一份好感。好呀呀，也许命运是小五张。好呀呀，把别人挪开，把你推到心上。抓在手上，我要小心轻放，耶耶，不慌张不慌张，幸福像期待，一不小心就被碰撞，容易受伤，捧你在心上，给我什么也不换，像